望求我的县长啊，地根隆冬与俺做主啊。嗯， 怎么意思这是？ 若不然没有这个脸面活人间呐、啊！咿呀哎呀哎呀咿呀哎哎哎那咿呀哈！ 哦，什么味儿啊？这是 你爸爸一听这气大了，心说：“好你个张三呐、啊，太狂傲了！来人呐，带张三！ 哎， 带案的是拉洋片的呀。 对呀， 锁链子一抖啊， 他就带上了， 他也唱上了。 哎，他怎么唱的呀？ 堂口的先生们喜六神。”张三做事太不仁，你们两家我知道谁是谁非，我听了一个满针，叫声张三你就跟着我走了吧，蹭蹭死不冷灯蹭，张三说我受得了了、哎、关叫你到堂上哦，命归阴哦，哎呀 给拽上来了、 嗯、张三信了话，这不是拉洋片的小金牙吗？ 对，认的， 咱俩都是同行啊，你跟我抖什么威风啊？你会唱我就不会唱吗？他一生气唱个数来宝了。 他怎么唱的呀？ 哎，小金羊你别穷酸，你何必跟我拉洋片，呱唧呱唧呱唧呱， 这怎么意思？ 不是锁链子吗、 哦、当着过门了、 哎、走，哎，叫我走我就走，跟你一到大堂口跪下，哎，叫我跪着我就跪，金城八千受言罪。 什么舌头这是？ 什么舌头 啊？ 胡说八道。张三小心民女，还不从实招来。哎，尊大人您听我言，调戏民女可不是咱、那一天我到白云鹏他的家，他媳妇说我调戏他，呱唧呱唧呱唧， 老忘不了这过门 多贫。是你调戏不是你调戏，你唱个什么劲儿啊？你唱数来宝，那个唱金韵大鼓，这唱河南坠子，你们欺负老爷，我不会唱啊。 您会唱什么呀？ 不会唱能当了县长吗？ 啊、对，这茬吧。 唱两句你们听听。 啊，京剧。 一见张三怒气深，不由老夫动无民，调戏民女该何罪？咆哮公堂为何请将张三责打？死的是官呐。 我爸爸唱的还不错。 打死你这犯罪的人呢，退下去啊，打。 嗯， 掌刑的是跑旱船的呀， 对， 板子一抄啊， 就打上了、 啊、他也唱上了、 啊、他怎么唱的、 啊、来也命我讲你大，叫声张三听根呀，调戏民女该当何罪呀，皮皮皮那个啪啪啪，叫那个皮我开了花呢，嗯哎哎呦，我看你知法不知法呀，那嘿呀啪啪起个起个啪， 全打到板上了。 这么一打呀，张三实在受不了了， 对， 他疼啊， 是 屈打成招，师爷、 哎、 把笔杆一抄啊， 就写上喽、 啊、他也唱上了。 他怎么唱的呀？ 哎，外行愣要当县长，哎，不会这个问那案，他竟唱二黄啊、 莲花烙。 师爷这么一唱啊、 嗯、 你妈听见了， 在屏风后头 信了话、 嗯、 这哪是公堂啊， 来了洒耍园子了。 嗯，怎这么热闹啊？您倒捶屏风 啊， 啊， 一着急给忘了，他也出来了，一闻此言大吃一惊，款动着金哪、啊、脸，我就走出了屏风， 出来了。 你爸爸明知道是你妈， 嗯嗯， 但还是抖一抖官威、 哎、 一拍惊盘木回师弟，后面活人喧哗，回事的是要饭的呀、 啊、 跪地一嗓子真难听 啊， 怎么喊的呀？ 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呀， 全来了。 好，方才您听到的是何云伟、李菁表演的传统相声闹公堂，也展现了演员在访学上的优势。听完了这段呢，上半时段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，稍事休息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段，主持人尚远邀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。